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王菲的歌声。好，王菲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我也不想这样》，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这首歌呢是林夕的词，有剧毒，女人的感性和男人的理性，她总是能够两者之间的游刃有余的去来回奔走，再加上王菲后期的演绎，真的这首歌给我们出来的感觉呢是完美二词。曾经好像看一次专访的时候，王菲就说这首歌的歌词，她表述的就是人的内心是孤独的，不管现在怎样，到最后也会变得孤独下去。就像这首歌的歌词所唱，我也不想这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来跟各位分享音乐了哈，要听到的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呢，一首呢是阿杜的《天蝎蝴蝶》，还有呢就是周杰伦的《稻香》。这里是陪伴各位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透支无缺。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前辈。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可以从头到尾去鼓动做了享受枯萎。 心跳分裂，别想真实的我，我是天蝎，我 是我是蝴蝶，我夏天天都天上放不停的世界，来唱歌我为你心醉不放也不留的飞，是少分的夜飞向城市的我沉睡，我是天使我是蝴蝶，我在每天的天上放不停的世界，白云般温柔又是我最爱的机会。 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缓缓流淌，流进了夜色中温暖。 谁猜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我想着鱼啊，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当你宛在水中央。 陪伴各位听歌的时间又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哈，感谢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能够用半个小时的时间通过这么几首歌曲找寻一下我们当年的记忆。节目之余，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同样，想要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听到你为大家推荐到的那些歌曲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关注肖辉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SYMM0321， 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给小辉留言了。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里把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跟每一位好朋友来进行分享。 深处看我用美丽为你起舞， 同时听我用歌声为你倾诉，寒窗苦读你我海誓山盟铭心刻骨，金榜花烛却是天涯漫漫陌路殊途。春去春来，朝朝暮暮，生生世世都是你的护。能不能让我为爱哭一哭？我还是千百年来不变的白狐。多少春去春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